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民国官员尹明德留下了一份云南北界的勘察日记，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当年蒙拱新老玉石场的一手资料，比如对玉石缸税的记载。 日记中所谓的玉石缸税是一种充满技巧加之智慧还有比拼眼力和赌性的征税方式，因为翡翠作为一种特殊矿产，其优劣和价值难以预测，早期缅甸政府对于征收玉石税并无惩罚。正如前文引述《滇海余恒志》卷二记载，玉石从河中采出，撇出江岸各成堆，粗犷外户，大小如鹅卵石状，不知其中有玉，并玉之美恶否，顾客随意买之，运至大理及滇省，皆有作玉坊，皆知见翡翠，平地暴富矣。英政府统治缅甸后，对玉石矿产实行港税制。所谓港税制，就是在玉石产地设立监督玉石交易的关卡，关卡叫港，政府把港承包给某些特定的人，承包人就叫港家。港税是政府确定好的定数，玉石产出后要进行交易，必须先到港家那里报港。因为翡翠毛石南明旧里质地差别很大，报港时先由玉石主按质按量估出一个价格报给港家，这种报价称作叫港。因为港税是按价格比例征收，所以玉石主都尽量压低报价，但港家都是一些颇有眼力的行家，心中自有一番估量，低报自然很难瞒天过海，这就开始斗智斗勇斗心眼儿了。叫岗只有三次机会，玉石主第一次低报可以让你再次叫岗，再叫还低，岗家还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三次叫岗合适没说的通过，若还是低于岗家估量的价格，那好，岗家就按你的叫岗价格收买这些玉石。对于叫岗一方来说，关键是要拿捏好分寸，价格叫到不吃亏，少纳税，又不能太过投机而鸡飞蛋打。 而港家最较劲的则是眼力，有一副好眼力，既能保证港税的征收，对于寄希望于瞒天过海者，又可借坡赶驴，顺手牵羊，就地敛财。张宝亭、寸如东、张兰亭都曾经做过港家，缅甸翡翠产区的港家许多年内一直由腾冲人充任。由于港家获利颇丰，后来引来恶性竞争，都想做港家，竞相抬高承包额度，英国人坐收渔利，将港税承包额提高一倍多。这种窝里斗的悲剧，正是尹明德日记中痛心记载的不顾大局毫无益处。七日晴，由蒙拱赴玉石场宿南丫，上午十一时许乘汽车出发，车向西行80里，经甘板，是正午12时，甘板英人设立厅署营盘，常驻兵40-50名，治理玉石场及护拱一带山寨，归密支那府节制，邮政电报各局均有备，居民100余户，华人、缅人、野人均有，由此西去南丫42里，路较崎岖，仅小汽车能行驶。在甘板茶溪半石复前行26里，有英人观战一所。8日晴，由南丫至龙潭，早8时由南丫乘马出发，行山经中，远处猿猴喧叫，山谷接应，30里抵南厅，有英人观战一所，居民3户，在此备午餐，饭后复行，亦系山经道，或上或下。龙潭居万山中一小坝，有外龙潭、里龙潭二寨，是处有英人观战一所，居民20余户，华人亦有6户。尹明德所到之处以及周边更大地域，按照滇海余恒志的说法，历史上曾一度是腾越的属地。清末腾越著名学者尹子健《老困游记野人山调查记》一文也载有，野人山为我孟养司及茶山里马两地官司属土，虽前代称为藩平，英国人从19世纪初叶就开始侵入缅甸。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英军借口印缅冲突问题，侵占了缅南昂光地区。咸丰二年，英军又借口缅甸虐待英国人，不宣而战，侵占了博生、博固、卑淼一带。光绪11年，英商孟买有限公司在缅北砍伐大量游牧而蛮关漏税，被缅王下令封禁，英政府密谋出师讨伐，归程以轮船送逃亡在外的缅皇室储子归国袭职。11月27号，英军船队到达曼德勒伊洛瓦底江江边，进攻俘获缅王西卜和王妃，次日即流放印度洋拉德乃奇里岛，从此缅甸沦亡。此后英军又占据缅北，对于科钦山丰富的玉石矿产资源，他们垂涎已久，欲强行将玉石场地权卖与英国大商人，遭到科钦人和华商的坚决抵制，英缅密支那府才不得不收回成命，华商玉石场的开挖权使得保留，但缅甸全境终归沦陷于英国人之手。即使在尹明德所住那样偏僻的地区，仍能实践英国人驻兵和所建的厅署官栈。兀路河今天多称乌龙河，帕杆也称作帕港，玉石矿场主要分布在乌龙河流域范围里。玉石场这个神秘的地方，将在尹明德，当然还有我们眼前展开怎样的一个景象呢？9日晴，由龙潭至帕杆玉石场，早8时向西行渡兀路河达里龙潭，河东际有竹桥通往来，人亦可徒涉，夏季水大，用竹筏或小舟过渡。里龙潭居民较外龙潭多， 经李龙潭后道分为二，一向西往格地摩、东摩格场，一向西南沿兀路河往帕赶场。明德等向西南行约16里，过麻蒙湾，居民20户为缅人。此去山边水尾即为挖玉者，又行3里许，经芭蕉园，居民40-50户，再行数分钟抵帕赶宿，时为上午11时，即由龙潭来贡20余里。帕赶居民100余户，华人、缅人、博夷、野人均有。甘溪土木在此设港抽出土地税，即挖出玉石一件，抽值10%之款归甘溪土木。统计每年出地税总额由卢比7万至10万之谱。帕赶有小市集一条，上热闹。腾冲宝山各种食品、土产、咸菜均有出售，所欲10/8皆为家乡人。几乎望其身居蛮烟瘴雨之异乡也。下午出外游览，帕赶随进挖玉者遍山皆是，大概是2-3人或4-5人合挖一个洞，闻兀路河东岸游多。晚间沿小街一游，饭馆、茶铺、烟馆、赌场均有。英人于缅甸烟赌禁例甚严，独于玉石场放任，准其大赌特赌，赌捐归甘溪土木抽取，每年包捐卢比7000元。鸦片虽不收捐，但昂贵异常，故走场者一旦挖获玉石发财，得为烟赌事物，能保持负债而归者甚罕。倘始终未挖获玉石，则狼狈可怜之状更不堪言，而染章死者更不知凡几矣。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原本偏远蛮荒之地，因为玉石，寂寥平静不复存在，转而呈现出一片骚动和纷乱。寻梦者身影碌碌，侵略者虎视眈眈，山野里坑洞遍布，街市上尘嚣弥漫，烟馆赌场遍地都是。也难怪，挖玉原本就是一场赌博，无常的命运掌握在无常之手，苦在一搏一拼，梦在一颠一碎，背负自不知明日矣。日记记载旧厂新厂，是当今玉石市场仍在沿用的两个概念。老厂开采早在何时？民国腾冲县志稿载，自明中叶起玉进而还，又开玉石、琥珀、石油、树胶等厂。腾冲华侨先辈尹子章、尹子建合著的《云草河边》云，约开采于1443年，玉石场位于北纬25度、26度之间，不论华人、缅人、野人、博夷，山边水崖均可开挖，毫无限制。至于新场，玉石场记云，光绪初年发现新山玉，云草河边说是约开采于1883年。尹家令玉石场记讲，新山洞子昔年为场地头目山官所造，光绪末年卖与汉人。今天的玉石市场，老厂新厂，或曰老厂口新厂口，是区分玉石品质的重要概念。一般讲来，老厂所产要优于新厂，但今天市场对于新老厂的划分已不同于昔日。20世纪80年代以后，乌龙河沿岸陆续发现多处新矿，并开始开采，如木乱干、龙坑、香拱等。现在所谓新厂，一般就只指这些厂口而言。时日晴，住帕赶，渡河顺流而下，未几至老帕赶， 路旁开挖者有四五洞，深浅不一，有普挖二三尺即至十层者，有挖至三四丈是达十层者，而十层之厚薄疏密又不一，因玉石多产于十层中，古挖玉者能得十层厚而密之洞，则希望较大，谓之好洞。然亦有十层疏薄而获玉，十层厚密而无玉者，又有挖开草皮泥土中即获玉者，名曰草皮矿。每年到各场洞挖玉者近两万人，有到后挖采未久即得玉者，有历尽旱干挖四五月而始终未获一玉者，场地有在半山者，有在河边者。在河边者挖下半丈即有水，挖下丈余即有水，需一面挖一面以竹筒扯水，至十层翻完时止，因十层下系泥土，则无玉石矣。有老帕杆南区六七里底幽麻，其南面河边场洞遍地皆是，因去岁出玉石较多，故今年人争趋之，大小四五十洞，宽窄互异，深浅不一，众皆人各发愤，争欲得此地宝。挖玉石者，汉人、缅人、博人、野人均有，而以汉人为多，幽麻居民十余户。十日日记详细记载了挖玉人从寻矿到挖玉的全过程，隐士实地踏勘，亲历其境，深入了解，所得均为一手资料，至为珍贵。我也曾接触过不少去过缅甸玉石矿区的人，听他们讲述现在的挖玉情景。玉石场的山上长满竹林、芭蕉、棕树及各种灌木，乌龙河弯弯曲曲地穿行于其间，忽而隐，忽而现，忽而又水天一色，本该是山清水秀的景色，但玉石场的野蛮开采破坏了这一切。无数架挖掘机日夜操作，无数台载重车来回运输，一座座苍绿葱翠的山头被扒成了红土秃岭，寸草不见。河边各处打进数十米至数百米的深井，泥土碎石滚入河内，河水已经变得浑黄，有些河道已经被阻塞。现代化开采手段自然要比原始手段威力大很多，探测器、炸药、大型机械设备都在使用，挖掘机一铲沙石倒下，矿工们手持钉锤蜂拥而上捡拾宝石，到处是机器轰鸣，到处是尘土飞扬。隐士的记载和现代人的讲述互为补充，构成了一幅乌龙河古今挖玉图。十一日晴，晚微雨，住帕杆，早饭后携川住山陶伯乐往板店参观伯乐场洞，洞在乌鲁河上游东岸，由芭蕉园分路向东北行莫几渡河几十，此洞工程较大，下去用雨水冲去五六丈方至十层，现正翻挖十层。路上所经场洞甚多，与昨日所观大略相同，选由马猛湾、小岔河参观而回。在此两日巡游，未闻河洞挖得一枚有价值之玉石，其事之难可想而知。十二日晴，由帕杆赴东摩新场，早饭后携川柱山、蒋恩州并随从向西北出发，高帕杆登山即陡峻，路南行，幸所乘罗马坡得力，行二十余里抵山巅，有野人村寨辣猛在焉，野人二十余户，盖铺蛮重，归甘溪土木馆。复行十余里抵东摩场，下午二时抵东摩，稍息即赴场洞参观。新场挖采之法与老场迥异，各场户先向甘溪土木在地面购获土地， 其价每方丈由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然后由总洞门入，向所购方位暗中摸索。玉石在地面下约十四五丈深，系青石中夹玉石脉一层，故挖玉石者需将青石凿尽，然后取得玉石。每八小时轮班工作，昼夜不停。各户所购之地位不同，有出美玉者，有出玉石不多者，此亦视乎个人之命运耳。挖出玉石，只纳蒙古33%国家税，无需再缴出地税。洞内夏季为水所淹，冬季以机器排火，每年仅于春季工作三月。挖采时，每日有苦力五六百人在洞内工作。新厂所出玉石较老厂各洞所出者水色稍浅，称曰新山玉。东磨，地理名中又记作东木、朵磨，位于蒙古西北约40多千米处。玉厂在山顶，山势高峻，海拔约1500至1700米，新厂代表性矿区之一。腾冲和顺人张兰亭、腾冲绮罗人李本仁都曾在这里开采经营。著名马家大玉便出产于此地，以后不断发现矿床，周边又有新厂出现。今天介绍翡翠产地的图书资料不在少数，其中不乏精到详备之作，但尹明德勘察日记无疑是翡翠现代叙事的开山之作。这份难得的历史文献为外界、为世人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早年翡翠矿区信息，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在遥远的乌龙河翡翠矿区漫游，让我们感受到那份绿色精灵无尽的魅惑和出世的艰难，感受到华夏民族、华夏文化与它的绵绵情缘和心心相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腾冲有一个地方叫绮罗村，这是370多年前徐霞客落脚的地方。绮罗村有哪些故事呢？六大名玉传奇又是什么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